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，马季在中央广播说唱团每天除了创作新段子、排演新节目之外，还有一项特殊任务，那就是时常要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红九。今儿的相声人生，我们就继续以马季先生的自传《一生守候》为线索，聊聊他在为毛主席表演相声时都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发生。马季当年每次去中南海为毛主席演出时准备的段子，大都是经典的传统相声。至于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节目，马季在自传《一生守候》中这样写道：在中南海演出，毛主席的秘书事先都会跟我们交代，你们不要演平时公演的节目，你们演出的目的就是要毛主席得到很好的休息放松。因此呢，我们准备的都是传统的段子，真正幽默的作品。马季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最喜欢听他的《装小嘴儿》，不但爱听马季现场说，平时呢还总要让秘书们放这段录音给他听。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季于是由何说的《装小嘴儿》。 你看过去有一些老学究写文章，夸张的过火。 老学究， 老学究 什么样？ 戴帽头，留小辫，穿长袍，套着马褂， 是 一走三摇晃。他跟现代人走道不一样。 他怎么走道？ 走起道都这样。 老学究啊。 要不怎么那老学究都不爱长虱子呀？ 那怎么回事？ 全抖楞出去了， 抖楞出去了。 就这种文人写起文章夸张太过火了。 他们写什么文章夸张过火啊？ 你比如说啊，他形容女同志漂亮，他这样说：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是杨柳细腰赛笔管。 哎，这我知道。 你知道 这叫美人字儿，说明一个女人要占全了这几样的话，那是标准的美人。 我看要占全了是标准的妖精。 妖精 不好看，你仔细分析嘛。不好看。 怎么不好看呢？你说那柳叶眉多好看呢？ 什么眉？柳叶眉。 柳叶眉， 柳树叶子眉毛，又绿又长，那玩意长树上好看。你这儿有一道小河，两边是垂杨柳，往下一搭了，你看这景色多美啊。你给这玩意儿翻脑袋上了就不好看了。这么俩大眉毛，是不是？知道是长着眉毛呢， 不知道呢， 不知道脑袋打橘子了， 这成水缸了，这 不好看。 哎，杏核眼好看，